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再现香河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水木年华演唱的《秋日恋歌》， 永远爱你啊，在我的生命里， 唯唯恋寻，蔡琴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》， 可爱一朵玫瑰花，在地玛利亚， 丁薇《断翅的蝴蝶》， 前生无缘，今生有千千， 汪峰《勇敢的心》， 这是飞扬的感觉， 潘玮柏《反转地球》， 这颗地心引力一起反转地球， 韩宝仪《抹去眼泪》， 爱情长 唱出你和我， 唱出美好的期待和回忆， 周华健其实不想走， 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 金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， 生活充满阳光， 刘若英最好的未来， 是最好的未来， 张艾嘉爱的代价， 走吧走吧， 王菲闷， 不管爱上什么人也要天长地久，就一个爱吻， 邓丽君北国之春， 聆听那秋虫的轻轻在， 许巍曾经的你， 滴滴滴滴的奶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水木年华的经典老歌《秋日恋歌》。

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想我的时候，思念在脑海中行走，时间不曾为我们停留，梦依然有一个缺口， 这是一首张杰演唱的《北斗星的爱》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谭咏麟的老歌《神的传说》，之后是萧亚轩演唱的《一个人的精彩》。 花开花落， 花开花落，悠悠岁月长长地河，一个神话就是浪花一朵，一个神话就是泪珠一颗，聚散

身上来，握起你的琴弦，哎呀呀，我们相依歌唱在树下。 这首《断翅的蝴蝶》是1995年推出的歌曲，由三宝作曲。其中我们能够听到非常熟悉的旋律，那就是河北民歌《小白菜》。 多年以前，一晃如昨天，能再次见你的手，已是有。存心中，你能否看见？ 也不是一滴眼泪，我只是一只小鸟，在寻找家的方向。我不是一粒沙子，也不是一声轻叹，我只是一个孩子，在寻找爱的怀抱。 我们听到的是汪峰演唱的《勇敢的心》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林子祥在1988年演唱的歌曲《真的汉子》，这是一首粤语歌，曲作者也是林子祥。 成和败努力尝试，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，谁人在我未为意，成就靠真本事，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，谁用的一番诚意 迷人是这份情意，谁没有伤心往事，做个真的汉子，人终归总要死一次，无谓要我说道理，豪杰也许本疯子，同做歌血腥暗语，沿途世间闯一次，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，成败也不再犹豫，用我的真心真意，怀着斗志向竞争的圈里追，人生有得如意， 人生有得如意， 能改变我的际遇， 人生有大意义， 能演变动人故事， 人生也若地基， 豪杰神为护正义， 成和败努力尝试，人若有志应该不怕，在我未怀疑，成就靠真本事，做个真的汉子，承担起苦痛跟失意，投入要我愿意，全力干要干的事，谁用的意犯正义，行动算了，不必多砌刺，迷人是这份情意，谁没有伤心往事，做个真的汉子，人终归总要死一次，无谓要我说道理，豪杰也许会人生有得如意， 人生有得如意， 能改变我的际遇， 人生有大意义， 能演变动人故事， 人生也让你记住， 求天神维护

四月，锦四天，听听鸟雀呼琴，五月花，歌如春潮，曲似花海，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。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余云主持《千千阙歌》，唱尽春日，好梦酣。 千千阙歌今天的春日主打歌，为您选择的是邓丽君演唱的《北国之春》。到这里也即将告一段落了，明天早晨邀请您继续来分享老歌。明天的千年阙歌，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：杨坤演唱的《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》， 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， 陈奕迅《好久不见》， 在街角的咖啡店， 叶倩文《真心真意过一生》， 真心真意过一生， 林忆莲《我坐在这里》， 我坐在这里， 爱我别走， 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。 潘越云几度夕阳红， 几度夕阳红。 李茂